沈总。 客气客气，别那么叫，快不习惯了，叫我沈西就好。 接下来一个环节，您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学生时代的故事呢？ 学生时代的故事啊，那就从高中说起吧。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原著 Super Panda， 演播涅槃顾晨的第六集。 这好没有持续多久，写了200来字再次上吐下泻，整个人都不好了。可也不能在教室里不管不顾，来回折腾几次，到打铃时夏九家才写了400字。在老师收卷子时，他按住卷子狂写，勉强收尾才算完整。然而他也不想收拾东西离开，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椅子上面，十分委屈。每次去上厕所都要用掉十来分钟，作文有60分，这篇最多能打30，只剩114了。第一名要没有了，他很难受，本来就没有力气，现在更没力气，喉咙里像是有什么东西梗着，呼吸不畅。中午夏九家并没有吃饭，他不敢吃饭，只喝了点水，便又回到考场，准备继续考英语和数学。结果要比上午还惨，浑身发冷，四肢无力，似乎已经发起烧来，上吐下泻再次席卷。夏九家连英语听力都没有能坚持答完，整个第二节都空着，至于数学也没写完。不行，得去医院。他知道父亲这会儿正好在家，很难得正好在家，毕竟那是常年都不着家的人，身体太虚，就连走到校门口这一路上，他都有好几次实在迈不动脚，呼呼喘气休息许久，坚持出去打车着实是不容易。医院一看，食物中毒，有细菌，血象显示白细胞20000多，开了消炎针，打点滴。回家的路上赶上下雨，夏九家抖得像是在筛糠，只觉得晚风细细密密地钻入骨缝，到处都疼，也分不清楚是哪一根骨头。雨点仿佛有千钧重，砸得头皮阵阵发麻。回家一量，温度已经飙到了39度多，整个人都十分的虚浮，也不清楚怎会如此。捂得严严实实的睡觉，第二天一量，37.5度。夏九家走进客厅，背起书包。他45岁的老爸夏永和正在弄饭。 好了，我去考试了。 什么考试？咱不考了。 什么？ 我去请假。 不去考试？我不同意。就算语文、英语、数学全都没有考好，可是物理、化学、地理、历史绝对不能缺席啊！何况前面三门也并没有很差，还是可以看看最后会到哪里的。我没事了，我能考试，我不觉得哪儿不舒服。 不许去，养好身体重要，出去折腾一圈，万一又严重了呢？一个月考而已。 我 健健康康才最要紧，九家别让爸爸担心。 夏九家不再说话。母亲因病早逝，父亲常年在外，他爸一讲这样的话，他就彻底没招了。而那边夏永和已经拿出手机请假。夏九家坐在餐桌前面，喝了牛奶，吃了鸡蛋面包，心里十分想去学校。他忍不住开始琢磨，第一次月考会有一些什么题目，会很难吗？还是很简单呢？吃完早餐，他回到卧室躺着。指针到了9点，学校里面物理考试已经开始了。夏九家想， 监考老师会在他的桌子也放一张卷子。而后等到大约9:15，看到自己没有出现，便会收起，替他填上名字，大笔一挥写上缺考。到时卷子下来，上面一个零分。连续4门零分，而另外3门也不好。到时候在年级大榜、班级大榜上面，最后一名便会写着下9家。不，也许不是倒数第一名，而后倒数第二名、倒数第三名，而正数第一名属于别的家伙。自己只能看着对方确立学神地位，接受众人赞叹。夏九家待在床上胡思乱想，想着想着就气哭了，眼泪顺着滑下，他赶紧用枕巾擦掉。这是进入高中后的首次大考，能检验他在R中是否依旧头名。他已经盼望1个月了，就想知道这个结果。他要证明自己，不断地证明自己。R中是全省最好的高中，年年都出状元，在这儿当榜首才说明问题。夏九家终于知道那些苦练的运动员因伤无法参加比赛时的悲伤和痛苦了。试想，如果某个冠军选手好不容易能够参加成年比赛，打算到时候技惊四座，却在比赛一开场就受伤退赛，心情肯定荡到谷底。躺着躺着觉得无聊，夏九家偷偷拿出题做，结果他爸仿佛是有心电感应，光地推开房门，宛如江洋大盗，迅速劫走一本5年高考3年模拟。R中老师的批卷速度堪称神奇，考完的第二天各科成绩就都下来了，连榜都排好了，班级的、全校的都有。于中善人非常好，他只将班级前30名、学年前900名剪下，贴在教室的黑板上。对于班级后30名，还有学年后900名，他则是将榜单剪成小纸条，以姓名为单位，直接发到学生本人手里。 这次成绩不好的同学啊，要努力。华罗庚说过，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财，这次不扫你们的面子，等到期中我可能就会把榜单全都给贴出来啊。 夏九家看着自己各科成绩，语文114，英语114.5，数学124，物理0，化学0，地理0，历史0，班级第56名，倒数第5。R中高一一共30个班，大约1800名学生，他不是倒数第一，因为火箭班也有托人花钱来的。旁边叶萌萌也死死攥住小条，一看就是成绩并不十分理想。半晌之后，叶萌萌将小条猛地揉成一团，塞进铅笔盒中，嘴角紧紧抿着，拿出一本教辅开始埋头做题。 叶萌萌没事吧？ 作为同桌，他知道叶萌萌虽然被沈西安上了猛学习的外号，然而成绩却十分一般。听到物理测验上的对话以后，叶萌萌知道后桌沈西聪明，便时常去找沈西问题。不过所有的题都不太难，有时他刚刚问过类似的题，换个花样又不会了。叶萌萌做题也不看夏九家的脸。 班级46，年级864。 那不错呀，毕竟我们在火箭班。 又被训了。 不行，这样不能考到985的学校的。咱们学校去年985的录取率是30%，至少要前600才行。 那也很接近啊。 你呢？ 我也不好，没进前30， 那我们一起努力。 嗯。 开学才一个月，叶萌萌也不知道夏九家整体如何，平时她也不会偷看夏九家写的答案。夏九家也跑到黑板前面看榜，他想看看年级第一叫什么名字，他的对手究竟是谁。而后他在最上面的一行看到沈西，语文136，英语144，数学150，物理100，化学100，地理98，历史96。夏九家不太清楚沈西的情况，他自己是主动放弃进入实验班的，因为实验班的教学常常与竞赛有关，但是他对竞赛参加的兴趣不大，更想将课余的时间用于喜欢的事。R中的火箭班师资力量与实验班相当，去年的全省状元就出自 R 中的火箭班。沈西仰在椅子上面转笔，好像不屑一顾，周围一大群人围着老大纷纷嚎叫： 沈哥啊，跪了跪了。 别太崇拜。 沈西的嘴角吊起一抹邪气的笑，手里转着笔： 也没看见你老学习啊。 因为我不想浪费时间啊。 隔着一条过道的总是有点呆的同学安仲也十分佩服沈西： 沈哥，铁头肯定也没想到学年第一在咱们班，谁能想到你平时都那个样子，真不像是一个学霸。 他想到了，他月考之前杀了一个学生祭天啊。 啊，杀了谁？ 你，你已经死了，闭嘴吧。 哦。 小皮灯，你有没有暗恋过一个人啊？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个人，让你每次看到都会情不自禁的露出笑容啊？ 有，是有的。我一看见赵本山或者宋丹丹就想笑。本集完，感谢您的收听。